动人歌词。欢迎各位呢依然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就可以了。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这是一首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那么歌中呢也是描述了一段失败的恋情，后来呢才明白，哦，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的可惜。那每一次刘若英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感到心痛不已。她呢也曾经告白说，总是觉得是在唱自己的故事。那么其实呢这也是诗人成的成功之处，这也是他的特点，就是要注重和歌手之间的互动，留心关注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心理转折等等这些重要的细节，然后呢，再把这些情绪通过文字来表达出来。所以说呢，每一次刘若英唱诗人成写的词的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好像是在唱自己啊。 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错过就不再，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 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后来来自刘若英。那其实呢，这首歌并不是刘若英和施恩成的第一次合作了。在1998年的时候，刘若英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很爱很爱你》，那么同名主打歌的词作者就是施恩成。当时呢，刘若英还是一位新人，那么对待这样的新人，施恩成呢也是有自己的工作套路的。那为了了解新人的信息呢，他经常会在人家录音的时候偷摸跑到录音室去观察他们唱歌的习惯呢，这个人长什么样啊，大概有多大呀，然后再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当中分析他们的性格，哎，直到把这样的新人彻底搞清楚了，施恩成呢才会动笔写词。很爱很爱你，原来自刘若英。 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看着他走向你，那幅画面多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很爱很爱你，来自刘若英。那么和其他歌手不一样，刘若英呢是施恩成最喜欢的歌手，他自己都说自己最得意的作品都给刘若英了。那么其中呢，施恩成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继续给15岁的自己。那么其中他写道，这些年我还算可以，至少都对得起自己，谢谢你，是你的单纯给了我指引，遇见过很多很多人，完成了一些些事情，你一定还无法想象多精彩过瘾。 那么当初呢，施人成把这首歌给刘若英的时候，刘若英特别感动，觉得这又是一首写自己的歌。但其实呢，他不知道施人成这次写的真不是他，而是施人成本尊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分享，继续给15岁的自己，依然是来自刘若英。 知道吗？我总是惦记15岁不快乐的你，我多想把哭泣的你搂进我怀里。不确定自己的形状，动不动就和世界碰撞，那些伤我终于为你都一一抚平。那一年最难的习题，也不过短短的几行笔记，现在我却总爱回忆，回忆当时不服输的你。天空会不会雨停，会不会放晴，会不会幸福在终点等着我和你，会不会是我忘记还能勇敢的去淋雨。我们继续走下去，继续往前进，继续走向期待中的未知旅行。感觉累了的时候，抱着我们的真心，静静好好的休息。这些年我还算可以，至少都对得起自己。谢谢你，是你的单纯给了我指引。遇见过很多很多人，完成了一些些事情，你一定还无法想象多精彩过瘾。谁说人生是公平的，他才不管我们想要怎样。很感激你那么倔强，我才能变成今天这样。我们继续走下去，继续往前进，看这条路肯让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想去的地方，一定也有人很想去。我们都不要放弃，都别说灰心，永远听从刻在心中那些声音。感觉累了的时候，请你把我的手握紧。没有地图，人生只能凭着手上的梦想。循着它的光，曲折转弯找到有光的地方。 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施人成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有足够的才华，但是呢很低调，因为他从事的这个行业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得到过很多前辈的帮助，所以说在他的面前呢，施人成总是很谦卑低调。那他呢本身是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呢一直希望他长大后能够接管家里的生意，所以说大学的时候呢就让他念的是经济系。但是呢施人成从中学的时候就展现出了对流行音乐的热爱，一直想要从事和流行音乐相关的事情。一起来分享施人成填词的作品，来自 Tank 吕建中演唱的专属天使。 装，天使在人间是个长好翅膀，人们如全流氓，而你善心善良，这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小小的手掌，厚厚的温暖，你总能平复我不安的夜晚。不敢想的梦想，透过你的眼光，我才看见他原来在前方。没有谁能把你藏匿我身旁，是你是我的专属天使，为我能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小小的手掌，大大的力量，我一定也会像你一样飞翔。谁想去的地方就是我的方向，保护笑容尽管灿烂。 专属天使由施恩成作词， Tank 吕建中演唱的作品。那么大学毕业之后呢，施恩成一心想要从事和音乐有关的行业，于是呢就拒绝了家里的安排，自己出来闯荡。但是呢唱片公司都不要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写过什么作品，而且呢大学学的专业呢也不对口。后来呢施恩成就想了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法，当时呢他得到了一个去广告公司工作的机会，到那儿呢做创意文案。于是呢他就在那家公司工作了一年，幸运的是认识了一个专门写广告歌词歌曲的人，那么就跟这个人呢学了很多的知识，然后呢利用广告公司的工作经验和这一年里私下创作的歌词，成功的跳到了唱片行业。上半段最后我们依然是来分享的是施恩成作词陈小春演唱的《我爱的人》。我是英超，在小段广告之后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待会儿见。 我不可能，每当听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白天最高气温在9度左右，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近期气温明显偏高，提醒朋友们不要在湖和冰面上玩耍和行走，以防意外的发生。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转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2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著名而低调的词作者施人成写过的那些好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在施人成的歌词创作生涯之中呢，他遇到了两位能够算得上是他的师傅的人。第一位呢是周志平，因为第一个看中施人成作品的人呢就是他。当时施人成呢把自己的作品往各大唱片公司都投啊，周志平呢看中了几首，然后就找人谱曲，然后真的发表了。于是呢这两个人就算是认识了。周志平就觉得施人成的才华是够的，所以说呢后来就经常主动找他去填词。不过呢那个时候施人成刚刚入行，词写的还不是太成熟，有的时候呢周志平就会帮他去修改。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也算是慢慢知道了一些填词的技巧都有哪些了。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自施人成填词王心凌演唱的大眠，大小的大，睡眠的眠。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王心凌2018年全新专辑爱心凌当中的歌曲。 醉生梦死，原来被催眠真有意思，忘了欲做个今夜人质，没空再去对谁解释，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不管他的事，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催眠真有意思， 做个今夜人质，没空再去对谁解释，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不管他的事，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醒来再去收拾残骸，如果不失去理智，爱情要从何开始，傻傻的骗子和骗人的傻子，才可能一生一世。 大眠来自王心凌。湖畔说，感觉这首《大眠》算是最近几年王心凌唱过的质量最高的歌了，不能算是特别完美，但是的确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一首如此工整的情歌了。我们说回施恩成，那么进入唱片公司工作之后呢，施恩成陆陆续续认识了很多作词界的老师前辈，那对他帮助都很多，那么其中帮助最大的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周志平，就还有姚若龙。因为每一次姚若龙呢都会毫不吝啬地跟他分享自己的经验，让施恩成呢获益匪浅。那么如今呢，施恩成的作品呢很成熟，是吧，也能够让人产生共鸣，那么和姚若龙的教导呢也是分不开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分享的依然是来自施恩成作词 SHE 演唱的《恋人未满》。那么这首歌讲的是两个人的关系比朋友更深，但是呢还没有到达恋人的尴尬阶段，因为歌词呢非常细腻地传递了女生在这个尴尬时期对于爱情的憧憬和期待，所以说呢当初发行之后也是真的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原来真的是这样的感觉也能够被艺术家捕捉到，并且呢创作成为作品。 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 又打一扇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有大上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 去，只好只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 恋人未满来自 SHE， 当然是由申城作词的作品。其实呢，申城这个名字能够被很多人记住和这个组合 SHE 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组合的众多代表作呢都出自他的笔下。有人说呢，作词人要雌雄同体，因为有的时候呢要帮女歌手写歌，就必须要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考虑事情。那么这一点呢，申城是非常赞同的。那么当初呢给 SHE 写歌的时候呢，他就经常是这样换位思考。那每一次写到和感情相关的歌呢，他就幻想啊，自己呢是这三个姑娘当中的一个，假如呢遇到热恋或者是失恋，会讲出怎么样的话，然后呢再把这些话改编成一句一句的歌词，让他们唱出来。不想长大，来自 SHE。 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但他一去到别做城堡，吻另一双嘴。为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 不想长大，来自 SHE。其实呢，除了作词人之外，申城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那么他呢，曾经是 SHE 组合歌迷官网的管理员，是不是没有想到哈？当时呢，公司想成立一个网站，让 SHE 和歌迷进行互动沟通。网站呢需要有管理员，管理员呢当然要从公司内部来挑选呢。最后呢，就选中了经常给他们写词的申城。管理员呢是要注册自己的账号，拥有一个昵称的。申城的昵称呢就是大番薯。那么这个名字呢还是黑笔田馥甄给取的。因为有一次呢，田馥甄在公司里看到他胖乎乎的，突然间就想起来老夫子漫画里的大番薯。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哈，就会知道那个大概的样子了。后来呢，整个公司就都这么开始叫他了。那么当时呢，申城也是想取一个有亲切感的网名，后来呢索性就用这个大番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来分享一首申城填词由田馥甄演唱的 很经典的歌曲《寂寞寂寞就好》。2011年的时候呢，施恩成也凭借这首歌入围了很多典礼的最佳作词奖。寂寞寂寞就好，来自田馥甄，施恩成作词。很多人呢都会觉得施恩成很擅长写情歌嘛，因为他总能够很精准地抓住女生面对爱情时的心理状态。但其实呢，其他风格的歌曲他也能写，比如说周迅演唱的那首《给小孩》，这首歌讲的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们创造精神方面的条件，给他们一个美丽的世界和光明的希望。比如说他写道，给小孩做梦的床，给小孩远眺的窗，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的地方，给小孩远洋的帆，给小孩勇气的桨，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明亮。施恩成自己也说，当初他写这首歌其实就是自己对生命和对世界的看法。好吧，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的是周迅的这一首《给小孩》。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电影《简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也许会是忽视，洁白而温暖，也许是哲学家启迪黑暗，那张小小脸庞我们都该仰望，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道 有好歌声抚慰了忧伤，也许在实验室找到答案，每双小小手掌都该放进希望，每一个小孩都是小太阳，给小孩做梦的床，给小孩远眺的窗，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地方，给小孩原谅的饭，给小孩勇气的家，这世界一定会变 以下节目为广告时间。时间匆匆走过，2019年离我们越来越近，北广购物也即将年满5岁了。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5年来的支持与信任。即日起，凡在北广购物进行购物的用户将获得2019年台历一本，送完为止。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年底感恩大回馈的时间，而且呢，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本年度优惠力度非常大的组合了。 对，只为年终回馈就做这一次。 那么在海参类的这个产品当中呢，小秦海参在我们平台呢是卖得非常好的，可以说是明星产品了。那为了配合我们的活动，小秦今天呢又给我们送福利来了。 对，我们平时给大家的是一大包10只海参，是6包，今天升级为7大包，多了10头，70只，而且还送给大家沁中黄小米5袋，然后我们专柜总共加在一起的话是5250元，但是今天给大家的价格1380。 对，怎么样？确实优惠力度非常大吧？ 对， 那赶快拨打电话，不要错失良机啊！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确实，小秦海参呢，在北京人的这个心中呢，还是有位置的哈。而且呢，小秦海参呢，在北京有很多的连锁店哈，也许您家小区门口呢，就有大红字的这种小秦海参的连锁店，所以大家对它非常熟�悉了。 对，我们从99年到现在做了20年海参，非常的专业。而且给大家的每一根都是正宗大连辽刺参，今天还是3年左右的壮年参，又是秋参，所以说以这样的性价比给大家，可能这个机会啊，千万真的不能错过。 刚才很多朋友说，今天这个组合特别适合送礼呀。 对， 你还别说，因为今天呢，咱们是300克一大包，给大家7大包。那以往呢，咱们最多就是6包，是吧？咱们今天是7大包，又多了10根，这就是70根海参。另外赠给大家的沁中黄的小米100克一包，5大包。那市面上呢是5250元，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您只要下单的话，得到那个购物券上明明白白写的也是5250元，但是您是多少钱拿到的呢？1380元就可以拿走。您买3-4组的价钱，在市面上就是买1组。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今天呢是我们年底感恩大回馈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和价钱呢也是力度非常大的优惠组合了。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哈，这就是小秦海参的特惠组合。 对，因为小秦海参是跟北广我们合作了4年，到年底了，我们真心的感谢回馈一次。而且尤其现在年底换季了嘛，大家都需要保住身体，尤其对老年人来说，海参皂带呀、刺身粘多糖，这都对老年人非常好。男士的话，咱们想身体更强壮的，补充精氨酸，海参也有精氨酸大富翁。女士的话 SOD 胶原蛋白对皮肤又好，你包括孩子 DHA 脑黄金，这是补脑的，很多人说学习压力大，尤其中高考的，包括孕妇来说，妈妈吃